2月27，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现金红包大派送，海量红包抢到手软，叫上家人一起锁定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幡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而干。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9号到10号由广州芭蕾舞团带来的经典芭蕾舞作胡桃夹子将亮相国家大剧，舞剧充满了单纯而神秘的童话色彩，华丽壮观的场面，诙谐幽默的表演，以及有着强烈儿童音乐特色的配乐，都给舞剧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非常适合全家老少一同观赏。本月12号到13号，来自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蹈团将登台国家大剧，为中国观众献上经典大型舞剧《卡门》。全剧从舞蹈语汇、原唱伴奏、人物造型、戏剧冲突、故事情节等方面，把剧中卡门复杂难测的人物性格和矛盾强烈的内心冲突表现得天衣无缝。多尼采蒂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歌剧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罗西尼、贝里尼一起被称为美声学派三巨头。国家大剧院即将再推出一部多尼采蒂的喜歌剧《军中女郎》，于3月14号到18号首演。这部剧的剧情通俗易懂，同时又充满了诙谐幽默的喜剧桥段。再来关注一组影视新闻。卫视春晚看北京已经成为了不少观众每年农历新年的收视习惯。本周2018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连续两天带妆彩排，今年的演出阵容也首次对外公布。除了黄晓明、关晓彤分别搭配林心如、景甜演唱歌曲之外，今年北京台春晚大打怀旧牌，四位百花奖获得者陈冲、刘晓庆、张瑜、斯琴高娃将首度同台，与好友雷克生、姜昆、郭凯敏和蔡国庆一起共舞，冯小刚、徐帆夫妇也将在春晚一同亮相。跨界元素将贯穿整台晚会，在去年大热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当中有出色表现的靳东和袁泉将在荧屏献唱《当爱已成往事》，而在跨界歌王当中表现不俗的陈建斌、江山将携手于毅、安悦溪出演情景歌舞《我看到这城市的美》，一展京城普通人的奋斗图景。除此以外，那英、李宇春、腾格尔、杨钰莹、大张伟、霍尊，实力演员成龙、吴京、张涵予、何冰、潘粤明，当红小生任嘉伦、秦俊杰、许魏洲等都将在本届春晚上表演节目，晚会将于大年初一在北京卫视和北京文艺频道同步播出。由朱延平执导、吴孟达、郝邵文、宋小宝等人主演的功夫喜剧《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昨天发布了一张概念海报，并宣布将于今年5月上映。导演朱延平表示，新版仍将延续旧版的喜剧风格，保证笑点更高级、更密集。由辛艮杰伊、英泰主演、广末凉子等人联合出演的乒乓主题电影《恋爱回旋》昨天宣布将于3月9号在全国公映。由李玉执导、方力担任监制和制片人的电影《阳光不是劫匪》近日开机，这是李玉和方力这对黄金搭档首次转型商业制作。据了解，影片改编自日本一坂幸太郎的爆笑小说《阳光劫匪》，讲述几个奇异青年勇闯黑帮夺老虎的传奇冒险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双休日期间的天气以晴为主，在前期冷空气的作用下，我市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非常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及出行计划。不过气温比较低，双休日期间的最高气温在0度到零下1度左右，最低气温在零下8到零下9度左右。 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零度。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北方昆曲剧院特约播出，昆曲《赵氏孤儿》将于2月12号、13号在保利剧院隆重上演。这是北方昆曲剧院首次以昆曲的形式演绎这部名扬中外的经典名作。昆曲《赵氏孤儿》由国家一级演员袁国良领衔主演，邀您共同感受昆曲的腔调和韵味，唤醒老故事里的道和义，名存史册，留与后人讲。订票热线4006228228，永乐票务官网、保利剧院官网均可网上购票，快点行动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首先呢，在我们的演艺江湖当中呢，为大家带来几条好消息哈。我们的节目呢是有奖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2018春节联欢晚饭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一场京味十足的爱心贺岁喜剧，2月9号到3月4号北京西区剧场爆笑上演，春节联欢晚饭让您的春节欢乐不一样。 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是有另外一份奖品提供哈。本节目奖品是由北京雷锋打击乐团提供的春之声新春打击乐音乐会演出门票4张。2月20号大年初五的下午，雷锋打击乐团邀您来国图艺术中心体会打击乐带来的独特魅力，热闹红火过春节。 哎，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了，我们怎么参与其中呢？告诉大家伙儿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春节联欢晚饭或者是雷锋打击乐团，再加上您的观剧心愿以及姓名和电话，就会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大家伙儿赶快行动吧。 当你每个下班回家的夜晚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听到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节目，是否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感受难得的闲暇？北京电台主持人刘思佳新书《闲着》，以主持人独有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示了时光流逝中对岁月、对别离生死的思考。我们不敢闲下来，怕失去价值；我们忙着有用，多年以后却被无趣地困在了原地。闲着是世人最不经常拥有的状态，也是最期待的状态。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闲着的生活。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9，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呀，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主持人，或者说这两位嘉宾，那都是我们北京电台的大咖， 重量级， 中流砥柱， 哎， 定海神针。 我的天哪！ 还能有什么词儿形容一下吗？ 一会儿感觉悟空马上就要过来了。 他是能镇住悟空的。 那是五指山吗？ 啊，不不，也不是啊。 居然说我们的美女主持人是山，哎呦， 其实她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 是吧？ 她的节目 还差两个字吗？ 我打没没没没有，我再补一句，她的节目我是打小就听着长大的， 知道吗？这个高磊真的在这个节目当中一年说不上几句这样的话，因为都比他年纪小那么十几二十来岁， 我还以为他都说不上话了。 我觉得今儿我就该说不上几句话了，接下来我们就把话筒交给这位神秘大咖。 哎，刚才我们在这片话当中也听到了，今天我们是要推荐一本新书，叫闲着。我们先来请出这本新书的作者哈，当然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持人刘思佳，欢迎思佳老师。 谢谢谢谢，我终于可以有机会说自己是淑女了 啊！ 写书的书啊， 是窈窕淑女啊， 君子好逑啊！我非得补这后边句干嘛呀？真是的， 就是主要是重点就是淑女。 对， 但是其实之前也写过，也出过书， 嗯， 但是我觉得都和这一次出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算是自己一种自由的表达吧。其实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跟咱们台的另外一位同事，可能也都算是我的前辈了吧，我们交流过啊这个话题。他说呢，要选取我书当中的一个故事，当做他春节一个特别节目当中的一个桥段。我说那您就看着用吧，但是呢，这个把文字读出来，在广播里头听，可能和直接看书还是不一样的。我说您悠着点用，因为在写书的时候，我并不是以主持人这个角色去写的，所以呢就会发挥的更自由一点，就是彻底的放飞自我了吧。 是是是， 对 对， 所以具体有什么坑我就不负责了。 那待会儿我们能在节目当中听听您都留了哪些坑吗？ 真的特别大的坑吧咱们不能在节目里 播， 因为我不能坑你们呢。 是是是是是， 然后也不能坑自己。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咱们待会儿可以选一些这个节选，大家可以听一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又想知道那个坑到底有多大， 嗯， 不妨买一本来读读。 对对对对对对对，咱们先卖个关子，对不对哈？ 哎，好，那我们再来请出另外一位老朋友哈，精神卫生学博士汪斌，欢迎汪斌博士。 哎，二位主持人好。我 自从跟汪博士在一起，我精神好多了。 哎，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跟汪博士多交流交流啊？您先给我们俩把把脉。哎呀，不是，您不是中医哈，您先来给我们俩相相面。不是，相相面，反正您就瞅瞅我们俩有点什么问题没有。 我觉得你们俩属于那种精力特别旺盛的人 啊， 所以我看到你们俩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比你们虚长了若干岁，而且特别羡慕。我怎么没有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有你们这种精神头呢？ 哦， 就从来没有过这种精神头。 对对对， 其实 未来也不会再有了。 您这个结论太到位了。我告诉您，其实汪老师，我觉得我跟您应该是同龄人， 是吧？ 说不上你们俩谁大，真的。 你们俩是同龄人。 48年。 你们俩是同，真的吗？ 我70后啊，姐。 你是70后啊？ 是啊。 嗯。 但我肯定得管您叫姐，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嗯， 就是咱们都是属于70后，但是你是属于70更后，对吧？ 后边的尾巴快到尾巴了。 对 啊。 所以这个咱们这是 70年代， 收 70年代真是一个奇幻的年代， 就是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同一个年龄阶段的人， 是吧？ 但我觉得你看，就是70后开始写书都写闲着了，因为70后还算是中流砥柱，还算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啊。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书名呢？ 不是，我没真闲着，我这个天天晚上上直播的时间当然比赵爽要早一点啊，在交通台的时候。 啊， 但是你可以证明啊，每天都兢兢业业。 对。 但是我是说，除了工作之外的时间，是不是比如说社交，可能就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甚至于我觉得在那些场合会特别的笨拙，就是因为不喜欢嘛，你也没有要去学习的这种心气儿啊，然后就觉得还不如自己在家宅着。 然后和各种其他的事情，就自己跟自己玩吧。 哎，我觉得我跟姐啊，思佳姐特别像， 我也特别像， 是吧？咱哎，真的是我们仨真特别像，都特别喜欢宅着， 一点看不出来。 但是真说实话啊，各自都有各自的爱好，比如说您喜欢在家宅着写写书，可能我呢。就是宅在一个球馆里，我打打球， 那也叫宅着吗？ 啊，但是 我第一次听说宅在球馆里。 但是我不是打那种什么就是篮球啊，踢足球，不是那种 弹球吗？ 网球，其实也是隔网相对， 对， 跟对方没什么过多的交流。 对， 打完球，哎，释放完了以后，咱们就回家歇着待着去了。 我觉得你那个还不是真正的宅， 不是真正宅。 你像我喜欢就对墙打乒乓球。 哎呦。那哪天咱切磋切磋， 一个人都不愿意见了怎么办呢？ 哎，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就是思佳姐这个年纪哈，就70后，很多人都在写书，什么教您社交30个法则、 哦、 什么教你说话的50种开场方式， 嗯， 类似这样的一些 人际关系的18把小飞刀。 哎，对啊， 天哪，还有这种 没 有 刀子是吗？ 我清华大学一个心理学教授写的吗？好像不是18把，36把。我记错了，我告诉你， 那刀叉的更多了。 他现在还好吗？ 他还好，全国各地据我所了解还在讲课。 哎，汪老师好长时间没说话了，您 他在把脉呢。 我在观察，对对对， 看咱俩有点不正常是吗？就是对啊，您说说吧，就看到思佳老师的这个闲着这两个字的时候，您第一反应是什么呀？ 我觉得你刚才的问题很好啊，就是实际上70后可能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为什么会写闲着？其实如果你看这个书的中英文名字，它不是闲着 ，busy with fun。 哦， 实际上我会觉得。很多的书刚才说到了，不管是什么插刀的，不管是给人际关系插刀还是给感情插刀的，都是教你去做什么。 嗯， 我觉得其实人生有一种选择是不做什么。 嗯， 这可能是这本书里边很关注的一部分内容。嗯， 对。 对， 但其实我觉得姐说的这个不做什么并不是意味着真的不做。 嗯 嗯， 它是有一个自己的界定的。我们特想听听您这个界定是什么。 我们平时在交通台晚上的10点谈心当中经常推广的一个理念，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 嗯， 还有呢，就是对于自己生命当中这些事情的重要性的排序，自己知道不知道。 嗯， 如果有了这两个前提的话，你可能就知道如何的去做自己。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说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擅长做的事情，就是相当于出生下来之后，你如果知道自己从老天那儿领到了什么武器，你大概养活自己这件事儿就不是特别发愁的。我觉得好像我的武器就是说话吧，当主持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还好有这个饭碗啊，我能凭这个所谓的一技之长吧，能养活自己，能糊口。那其他的时间，我对这方面功名利禄这方面没有过多的需求，并不是说我没有欲望啊，可能我的欲望不在这儿，我的欲望就是 busy with fun 那个 fun。我希望做一个有趣的人，不是现在一直在说好看的皮囊，有趣的灵魂吗？那我觉得人到岁数越来越大的时候，所谓好看的皮囊可能也没那么好看了，何况像我这种从小到大从来没真正意义上好看过的人。 谁说的？ 我觉得 我跟他急。 那是灵魂的光芒。所以我就觉得做一个有趣的人，这可能是我觉得人生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和追求。所以我希望在我探索到的这些自以为是的这个小的心得得到了之后呢，我希望以这种写书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也希望能够找到那些小伙伴和我有着同样追求的人。 嗯， 我希望大家能够彼此举着火把，彼此照亮吧，就是不觉得太过孤单。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做的也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说非得要成功，非得要啊这个试图于吸引投资人，非得要变现。我觉得可能社会的这种多元才是社会的活力和稳定，真正的稳定所在。因为大自然就是越多元越稳定的，我觉得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所以这可能也是这本书 最终能够出版的一个意义所在吧。 嗯嗯，对，其实我觉得七零后和八零后哈、很多人是不敢闲着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哈、就真的是实现经济自由说不上哈、但是经济独立，其实我觉得，尤其在北京，可能绝大多数的人已经都实现了。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身边也的确有一群朋友，就是你千万不能让他们闲下来，他们不可能踏踏实实的宅着。就说他们只要是一宅下来，或者说实在是几天没有什么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做，就感觉内心当中被掏空了，然后全世界都抛弃了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也请汪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都市人很多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呢？就是不敢闲着，我一定得忙，我忙才有价值， 或者显得忙。 对对对对， 显得 非常。对，我觉得显得非常准确哈。 所以我觉得书里边有一个观点我特别喜欢啊，就是比起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温柔的把生活坚持成你希望的样子是个更难得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必须忙呢？因为忙是存在感，对吧？这是一个刷存在感的时代，存在感就意味着意义。这个意义感现在很多人不是自己定义的，而是别人看到的。因为如果你不忙，你会忘记，对吗？如果你不参与竞争的话，你可能在竞争中会落后。基于这些，所以你会觉得，如果你在自己的尺度上没有价值的话，你的尺度基于别人的视角，那你不忙在别人的视角中就是一种社会死亡，就是你在我的生活中不存在了。如果你在自己的尺度里没有评量标准的话，你独处就会很害怕的，因为你会觉得突然面对虚无和无意义的时候，你的价值在哪儿呢？除了在别人眼中之外。 真的，所以每个人寻找存在感的方式也不大一样哈。有人可能就在朋友圈当中疯狂点赞，有人可能就是拼命的给自己找事儿干，是吧？ 我就属于那种乖乖的待在家里的，一点动静都没有的那种。 不对，网球馆。 网球，对，你知道吗？叮了叨啷的，我已经在那儿都释放完了，回家指不定是干嘛呢？你说是不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做一个就是在城市真真正正能独处，或者是有一个自己角落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是很难的。我看思佳老师的这个文章当中有一篇《城市流浪者》哈，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题目，因为有多少人敢真真正正把自己的心态放在那种流浪者的心态了？ 那当然， 对吧？我得是这个中流砥柱嘛，我怎么能流浪呢？是吗？ 你想多了。 写的是流浪小动物啊，是流浪狗狗的故事。但是我在文章的最后就是写了，其实可能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的某个阶段，可能都是流浪者，或者我们都可能失去自己的这种归属和家园。所以我们怎么对待这些流浪动物，可能就彰显了我们的人生曾经被怎样对待过。我也曾经采访过一位法医，非常资深的法医，他因为看到我的电脑屏保上是一只金毛猎犬啊，他说你养狗啊？我说对，这是我的狗狗。然后他就特别高兴。然后他跟我说，那些不喜欢动物的人，甚至于残害动物的人，你可千万不要跟他们交朋友。他说因为据他的这种犯罪心理学的这种调查和分析，那样的人极有可能成为非常残忍的那种凶手。 哇，就概率会比较高。 对、所以为什么在国外，如果流浪动物，流浪动物它是没有主人的，对吗？就是它不是因为主人的追究，而是就会有检方有警方去追究谁残害流浪动物，因为那背后的那个人一定是极其冷血的，甚至于用汪兵哥的这个专业的词汇来说，应该是反社会型人格，是吧？通常是有可能是那样的人，所以应该找出这样的黑手。他能对动物下手，他也就能对人下手，这离得并不太远。 真是。 真的真的，而且、这新书里面也有很多是这个思佳姐和动物的亲密合影啊、非常温馨，非常有爱。如果这个想去看的朋友呢，可以买一下这个书，是吧？ 对，在京东自营店，在当当好像都有啊。 太棒了。那今天我们其实还准备了一些其中的小片段，对不对？ 我们先来播放哪一首？ 不就那个《城市流浪者》吧，刚才咱们都说到了。 好 嘞。 夏兜齿，那是我们共同关心的一只小流浪狗。算起来，从国际俱乐部停车场的初相识至今已经两年有余。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2015年夏天某个预热的午后，我和朋友喝过咖啡， 停步于酒店停车场的树荫下，继续未完的话题。就在这时，他出现了，可怜巴巴，但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黑黄斑驳的毛色，一点儿也不讨喜。那么热的天，太容易中暑了，千万不能缺水啊。想起车上有盒黄桃酸奶，连忙取来，倒在盒盖里，给他。连饮水带营养问题一并解决。我简直有点惊叹，自己中午在超市随手买了这盒酸奶的英明决定。他等我退到一边才过来，充满警惕地闻，然后舔一下，再一下。等到喝完一盒盖，再叫，他只是回个头，不过来了。他是新来的流民，流浪到这里，大概感觉还算个地广人稀的所在，于是安营扎寨。我常把车停在这里，然后穿越地下通道去上班，这是最快捷的路线。也因此，我接连和他遇见，并且开始特意带狗罐头或者肉干给他。后来，每次我停好车，喊声“狗狗”，他就从藏身之所钻出来，跑到我面前，然后站定，始终保持一点距离。渐渐的，他很安心地享用我带来的食物，我也不再担心他口渴难耐。因为停车场一角的槐树下有用雪碧的瓶子裁成的饭盒和水罐，里面盛着狗粮和水。夏兜齿不在时，常有花喜鹊由高大杨树上飞下来到饭盒里啄食，翅膀展开的如滑翔机一般。有时花喜鹊走开，我会再去探查，看它是不是叼走了我给夏兜齿的肉条。有次我特意带了狗饭盒和妙鲜包给它改善生活，我把饭盒放在地上，它大快朵颐，我在一旁拍照。它抬眼看我，于是有了一张正面免冠照片。猫头鹰看见照片提醒，你小心点，万一它攻击你呢？我不解，干嘛攻击我？我经常给它带吃的。猫头鹰指出它龇牙咧嘴的表情，说明明是在警告我。我笑了，它呀就长那样啊，夏兜齿。也许就是因为长得不好看，所以才很难被人收养吧。但他没有恶意。夏末秋初，朋友圈里我写，今天看到最温暖的一幕，停车时发现了院子里的好心人为一只流浪狗狗更换了新的简易食品盒。不远处，一个高瘦冷峻的女生正在剥一只香肠给狗狗吃。我向她致意，她说，狗狗来了快两个月了，还是怕人。真是一只聪明的狗狗，在凶猛的大城市里流浪，你永远要记得，不是所有人都值得相信。当然，还是会有温暖善良的人们，他们不会因为你不美，不亲人，就伤害你。永远不会。但有些恶人，他们的凶残也远远超乎你的想象。因为你永远是狗，而他们坏起来就不是人了。保持戒备才会让你生活得更久。祝你好运。夏兜齿的花园和豪宅此时正在经历大拆大改。某个狂暴的雨夜之后，供喜鹊表演高空滑翔的大杨树全被拦腰折断。一周之后，粗大的树根被挖出来，然后运走。

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一下春节联欢晚饭或者是雷锋打击乐团，再加上您的冠军心愿以及姓名电话什么的，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你啊，赶紧行动吧。好，接下来赶紧说说今天我们的主题，介绍一下新书闲着。 哎，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嘉宾啊，介绍另外一个身份吧，作者刘思佳，欢迎您。 哎，我能把我的作品拿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向大家展示一下哈。哎， 我还以为您会用一张头像来当封面呢，但是后来 那是原来出版社的一个建议，他总是希望就是用你自己的一个头像，但是我不想那样，因为我觉得这又不是自传，不是人物自传，而且我觉得这本书跟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想突出主持人这个身份，而且我只是希望这本书因为书的本身而被人喜欢，并不是因为说听了思佳姐的节目，当然这也是一部分热心听众啊，想要了解我的思想，我平时在生活当中是怎么去探索的，但是更多的我希望这些不认识我的人，包括在外地的很多读者，单纯的是因为这本书，因为书里的这些内容，因为他们在书中看到的这个作者而喜欢这本书。 好，那我们再请出另外一位老朋友哈，精神卫生学博士汪斌，欢迎您，汪博士。 来，你也拿着我的书。 大家好，来来，继续展示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封面还是挺值得说的，因为这里边这个封面有虽然不是思佳的头像啊，但是有个女士的形象是泡在一个茶杯里，是吧？ 对， 等于在这个冬日，我觉得是一种很暖和的感觉，但是也很闲适。重要的还有两只金毛， 对，这是我家的两个金毛。 对，这个都是作者生活中，如果你看书的话，你会知道为什么封面会有这么多的细节，都是和他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我家还有这个玉兰树，这个也是。 对， 所以我在想，当刚才他说这个的，说他更希望成为一个作者，成为一个人去观察生活的时候，我就在想闲着。刚才上半节我们也说很多人害怕闲着，其实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你闲下来，你觉得你是谁？我觉得就像刚才说流浪动物一样，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投射测验。你看到的这个东西，你想到什么，其实更多说明的不是这东西本身，是你。比如有人在闲着里看到了恐惧，有人觉得焦虑，有人觉得停下来没有人认识我了，就好像我们以前看的那个搞笑电影决定吸引之后没有存在感了，没有人再找到了，对吗？我们现在都很害怕，但有人也看到了丰盛和机会。哎，我终于可以闲着做自己了。所以每个人读到的都不同。 对对，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希望给大家展示不同侧面的思佳姐，对不对哈？而且这本书开篇就写到，把人生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方面看到的，肯定姐把时间浪费在了，不能说浪费哈，就是用在了刚才就是汪老师说到那几点上。 因为我觉得人生太宝贵了， 对， 生命太宝贵了，就是以至于你无论怎么用都是一种浪费，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所以我就是干脆就说独一无二的浪费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没有哪种是不是浪费的， 对， 因为你不知道这你到这个人世间走一遭，你的这个天职和使命是什么，所以你不妨按照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多做一些尝试，否则就可能酿成更大的浪费。 其实以前我看过一个朋友的评论哈，他说其实很喜欢读主持人写的书。虽然说思佳姐想抛开主持人的身份哈，但是他说很喜欢读主持人写的书，因为主持人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他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对， 就这些人可能一般的职业不会接触的这么频繁，所以您觉得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您对于接触了很多人之后的一些感悟吗？ 有啊，在这里边好像专门有一篇啊，叫你相信命运吗？那个就等于是我当主持人的时候把自己设定为一个小型的人类学家，进行的那种田野调查，无论是做什么职业的嘉宾，我都要问他，你相信命运吗？然后他们呢在仔细的思索之后，都是有一定年纪和阅历的，但也不是特别大，大概也就是三四十岁的样子，他们想了以后都会告诉我相信。特别是像医生，我们都认为医生是可以治病救人的，那病是怎么得的，医生是不是能治所有的病，有些疾病可以解释吗？我有一次在采访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的一位医生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个问题特别好，医生相信命运吗？他说我上医学院的时候我可能不相信，我就觉得技术就可以治好一切，但是现在我看多了这个 生离死别。他说我现在真的我相信命运，因为除了这个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嗯，汪明老师，思佳姐有问过您同样的问题吗？您相信命运吗？ 我觉得我们 肯定相信， 我们能，我还留在他身边成为他的搭档。这个得有一些， 我怎么感觉像九死一生？ 对，基本观念上，我在想，刚才思佳说到了医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个书里我读到最有意思的部分。 嗯， 因为我当时学医的时候，也会觉得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甚至你会说这个人医术高明的时候，他是可以起死回生的，对吗？ 和死神赛跑， 妙手回春。 对， 但是当他真的去经历了很多生死之后，你再问老医生，其实越老的医生他越谨慎， 嗯， 他越觉得之所以这个生命能够有转机，不仅仅是医术的问题，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很多的因缘际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听到这儿，可能有人就会想说，那生命中这么多不确定，但是有一点确定啊， 嗯， 我们可以闲着，对吗？ 嗯， 我的意思是，没有人决定你如何去面对这个生命中的无常和不确定。比如说，在你能抓住的每一个瞬间，你做了些什么，比起总去担心你抓不住的东西，可能是更重要的。 对，真的，有的时候难得坦然。就刚才说到医生那个话题啊，就比如说我们做了一场大手术之后，很多医生会说要看患者的恢复情况，其实很多家属是不接受这样的一种答案的，他认为你在敷衍我。什么叫做看患者的恢复情况？你不是应该告诉我一个月能下床，三个月能干嘛吗？ 真的不是， 每个人太不一样了，是吧？ 嗯，我还专门采访过一位真正的大医生啊，因为他是做这个器官移植手术的那种大医生，这样的水平他在国内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嗯， 然后在一次私人的这个场合，我也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特别喜欢这样，就是我喜欢提问，其实， 嗯，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回答者，就像今天咱们在这儿聊天，我就问了他同样的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同样的你的手术技术，同样的这个器官都是非常好的，捐献者把他们捐献出来都没有问题，为什么有的人术后就恢复了特别好，有的人就没有挺过来？ 嗯， 什么原因？他说就是个体的差异啊，但我觉得这个体差异是什么，我曾经给了他一些解释，就不在这儿说了啊，因为太反科学了。但是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医生，我觉得他是部分的接受和赞同了我的这种说法。 对， 嗯， 所以难得坦然的面对一切，我觉得闲着也是生活当中一种很坦然的心态。 对对， 坦然的态度。 特别想问问两位，平时在家里边闲着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最大的爱好又有哪些，让我们也更多的去了解一下二位。 招猫逗狗 啊。 还真是， 我觉得 这已经不是比喻了，对你来讲， 对对对对， 这是实际行动啊。 嗯， 每天看这个思佳姐的朋友圈当中，确实都在招猫逗狗。 我特别喜欢跟狗狗在一起的时候， 嗯， 因为我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说话的人，大概也是因为在话筒前说的太多，但我觉得并不因为我从小就不爱说话。那狗是那种既能够陪伴你，又能够懂得你，然后它也不说话，你也不用说话的这种感觉。 嗯， 但是你能够从他的一些表情当中， 啊， 我们互相理解的， 这就是说明语言其实只是交流当中的 一种 手段而已，而并不是全部，哦，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能闭上嘴，打开耳朵，睁大眼睛，可能就能跟这个世界万物有更多的交流。具体的这些交流我都写在这本书里了，就是凡是我发现的都在真的都写在闲着的这本书里了。 嗯， 我觉得我特别像一个小孩儿， 嗯， 就是我发现的这好东西吧，我就特别想显摆，就这个意思不是说要显摆，而是希望你们也能享受这个乐趣， 就是分享。 对，我觉得那多好，就咱们等于一起来做这个游戏。 嗯， 其实汪明老师有没有觉得思佳姐是一个特别有少女心的一位朋友？ 我是少男吗？ 我觉得他有一颗汉子的心。 少男心。 这个书里边有一句话是他停车在应该是堵车的时候， 嗯， 看到天空的云，他就看到了云像非洲这个奔喜的动物。 对， 嗯， 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此刻天空化归私有。这句话我特别喜欢， 就这个鱼塘被我包了，是这样的逻辑。 关键是你想想，他说的这个很有道理。我们随时都可以在某个堵车的时候看着夕阳，就说这太阳被我包了。 嗯， 那关键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去想，其实这个时刻和钱已经没有关系了。这取决于你和太阳的关系，就是你能不能沉浸在生活中的每个时刻。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闲置的一个重要的 寓意所在。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去潜水的话，你下潜到一定深度一定是需要时间的，对吧？一定需要足够安静，但是可能很多人太忙在水面上，甚至还有人在水面上挣扎的，那很少有人有时间慢慢的去到生活的底部去看一看。虽然我觉得我们看清真相的是少之又少的极有悟性的人，但如果你能有机会接近，有一天你没有这个潜水的机会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后悔。 其实刚才思佳姐也说她特别想把生活当中发现的这些点点滴滴美好的事物跟大家来分享，让大家能够分享到你的快乐。当然我从读者的角度也可以考虑到，就是他们如果看了你的书，读了你的书之后发现，哎，我真真正正发现了一个好朋友，我捡到了一个好朋友，这就是思佳。他说出了很多我心里的话，我之前没有想到的，说不出来的话。 今天下午在老舍茶馆的小饮茶会有一个我的新书闲着的这个分享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有一位女士应该比我年长吧，然后她就拉着我特别高兴，她说你今天说太好了，就其实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我只不过是没有总结出来，没有说出来，所以我相信这可能就是散落在人间的这些好朋友，如果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代言者，就是你也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写书读书这也是一种交流嘛。 对，其中就有一个段落叫捡到一个好朋友。 对， 这个写的是一个医生朋友，我有好多医生朋友。 哇， 你看，这就是我觉得是主持人这个职业带来的，就你可能有各个方面的朋友。 对，但这个还真的不是在工作当中认识的，这真的是捡来的一个朋友 啊，所以用了捡这个字。 对，捡到一个好朋友。 我们要不要一起听一下？ 对啊， 好， 听听看。 我听过的最动人的医患之间的故事，就是伦讲的。一个叫小贤的姑娘，很小就被确诊罹患某种眼部肿瘤，病情迁延多年，致使她童年的大部分光景都是在医院进进出出。因为住院时间太久，小贤和病区的医生护士成为朋友。她乖巧懂事，很多时候好像是医护人员的小尾巴，当然他们也几乎习惯了总是有小贤的病房。小贤那么柔弱又那么开朗，天使一样的纯真笑容可以扫去一切阴霾。他每天幸福的小模样好像在说，哪怕一辈子住在这里，我也可以心满意足。可是在喜怒无常的命运面前，再卑微的愿望也可能不被允诺。某天下午，某个会议之后，伦被简讯传至病房，小贤正在到处找他，他要和每一位喜欢的医生哥哥和护士姐姐合影，他还按照颜值悉心给诸位帅哥做了编号。而现在终于轮到其中名列前茅的人被郑重传召。是的，小贤要回家了，以合影来作别。护士姐姐们当面喜笑颜开，扭身悄悄拭泪。由于病情进入中末期，肿瘤的迅速发展让现代医学捉襟见肘，既然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继续留院已没有意义，而高额治疗费用虽几经减免，也终究令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不堪重负。回家，父母做出了这个决定，带他们心爱的小女儿返回故乡。那座小城，那个家，才应该是他短暂生命旅程的温暖终点。半年以后，科室主任收到一封来信，信用稚嫩的笔体写成。写信的 是小贤的姐姐，但口吻却是妹妹的。信中小贤说，我在一个多月前真的化作了天使，在天堂开始了快乐生活，没有病痛，没有创伤，阳光普照，鸟语花香，请大家放心。天使小贤的唯一心愿是告诉那些远在北京曾像亲人一样帮助、安慰、治疗、照顾过他的医生哥哥和护士姐姐，深深地感谢你们陪伴我度过在人间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祝你们幸福安好。这个故事发生在10年前，我给它取名天堂来信。 当你每个下班回家的夜晚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听到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节目，是否可以放下一天的疲惫，感受难得的闲暇？北京电台主持人刘思佳新书《闲着》，以主持人独有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示了时光流逝中对岁月、对别离生死的思考。我们不敢闲下来，怕失去价值，我们忙着有用，多年以后却被无趣地困在了原地。闲着是世人最不经常拥有的状态，也是最期待的状态。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闲着的生活。 北京时间的20:50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继续聊一聊这本新书《闲着》。 嗯，刚才听了两个段落啊，真的特别有感觉，听到之后就感觉自己应该去泡杯， 倒吸一口凉气。 我感觉应该瞬间离开直播间，泡一杯茶，然后弄一点甜点啊，或者是弄一些这个有滋有味的东西， 嗯， 看看窗外的美景。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去认真听？反正我听后的感觉就是没有任何的说教感，就有的时候人家会给你讲故事的时候，讲故事的时候会带着很重的那种说教感。 对， 虽然说故事会很感人，但是会从你的心底有一种抵触的感觉。 嗯， 我觉得思佳姐的文字当中就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充满了童趣。我不知道这种童趣是源自于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汪斌哥，我是源自什么样一种心态？ 少女心。 其实我私下说话的时候经常说一个词，这个词有几年也挺火的，叫赤子之心。 嗯， 我觉得人有些人是越活越复杂了，有些人依然保持简单，但这个简单已经和原初的简单不同了，是经历了复杂以后选择了保留和坚持一些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读闲着这个书的时候，就像高磊刚才讲的，我们之所以觉得亲切的原因就是他没有侵入性和侵犯性。 嗯， 你就觉得这个人他就藏在都市的一个角落里去看这个都市的变化，但是因为他的看待的方式和我们很不一样，所以你可能以前在忙忙碌碌的人流车海中是没有这么看过的。 嗯， 然后你会觉得，哎，你为什么没有好奇过他好奇的问题，没有好奇过那些东西的结果，就是每天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可能是现代人最大的损失。以前科技不发达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概念，你看到什么都会惊讶。比如说前几天的月亮，你可能会想到，哇，这是出什么事情了，可能灾难大片要上演了。但是现在有了科学之后，你会知道啊，经过计算，你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它，但反而失去了一些惊喜。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更难得的是，因为我在交通台是接思佳姐的节目嘛， 嗯嗯， 然后她每天离开之后，我会看一下她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留言， 也分享一下情感经历是吗？ 然后有的时候正好就是中间有两三分钟闲暇的时候哈，我可能会看一看大家讲的故事，或者说分享的一些经历。我发现大家都把思佳姐当成一个特别能懂他们心思的一个朋友， 嗯， 就是经常会有，哦，思佳姐说的太好了，然后你一下子说到我心坎里面了，经常会有这样的留言吧，是吧？嗯，王明老师，所以您都看透了这么多了，或者说懂得了这么多了，或者已经很通透了，会觉得生活当中也少一些本来应该有的情绪起伏吗？ 不会吧， 就是情绪肯定是还会有的， 对，该有的还会有。 对， 我觉得汪冰老师就是一个看透了很多 天后红尘嘛， 很理智的人，真的真的。就我觉得二位虽然说是老搭档，但感觉性格方面并不是非常的相像。 其实听你说完了，我突然脑补了一个画面，就是两个 zombie 在做直播，你知道吗？两个僵尸就是、哎、看了很多东西。但我觉得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有时候你看过后台之后，对前台会不会一样感兴趣？ 对，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切换的能力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太成熟的结果就是对童趣觉得这值几个钱，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很快就从功利的尺度上把它排除开了。 嗯， 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保留一部分更天然的去判断东西好玩不好玩，有趣不有趣，是不是让我好奇。如果这部分在你身上的话，你会发现即使你知道后台可能乱七八糟，哎，就像说白了去中餐馆吃饭， 嗯， 你去过后厨，但是你依然能享受在前面吃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能力。 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平时您可能看微信平台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给您留言，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情感故事，了解了这么多之后，包括您自己有很多这种情感的情绪的一些 情感故事， 对对对， 情绪情绪， 差点说成别的，就是对于感情这件事儿，您觉得您现在看透了吗？ 谁，我吗？ 对。 感情这件事儿看透了吗？ 啊， 您见了这么多，这么多人跟您， 我都见着谁了？ 哎，真的，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啊，每天看到有那么多的朋友去给您留长长的微信呐、短信呐，然后讲自己的故事，恨不得从出生开始一块儿就讲了。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类，还是一个人类学家，这些好像都是田野调查，就是你每天在验证着，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别人的这个故事，你来不停地验证你自己的这种理论，以及在完善它，但并不等于你就没有爱的能力了。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儿，是不是？还包括你刚才说的没有说教，这个我觉得是看你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如果你把自己跟人、跟其他的生命、跟万物都是当作朋友的话，那朋友之间哪有什么说教可言呢？甚至于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老师，会教给你很多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自己的位置和视角是比较重要的吧，还是比较谦卑。我觉得骄傲是因为这个你可能知道你自己不会屈尊去做什么，但同时又对万物保持着谦卑，因为我觉得他们才是和你一样是宇宙当中的一员，是主人。 嗯，我们问问汪老师吧。汪老，您眼中的刘思佳是 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吓我一跳！您 这位小鲜肉怎么样？ 对，怎么样？ 我觉得思佳在他的书里说到了一个词叫魔法，这是我对他最深的一个印象。如果我觉得他有机会在另外一个时代做另外一份职业的话，他应该是做跟巫师类似的一件事情。书中可以看到他对魔法是非常非常成瘾的啊，即使在今天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而且他有一句话叫相信奇遇的人才会遇上奇遇，这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冥冥中的奇遇，你觉得很有趣。但是我想在这样一个过度的去标签化，就是我们有很多科学概念，概念的结果是什么？大家想想，我告诉你那是一棵树，好，那是一棵树，这件事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概念，这意味着什么？书中有一句话，这是一棵好听的树。 嗯， 你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去趋近现象，而不是按照既定的概念去说我知道它就是树，就有什么好稀奇的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他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他能从叫于无声处听惊雷吧，就是从我们习惯性的视角之外去看待万事万物。 对，我觉得好像这本书里头也是就有一种魔幻的色彩啊，因为我平时好像就是每天的日子也过得稀里糊涂的，就是处于那种半梦游的状态，所以才能有一些在平常日子里的魔幻感觉在这个书里都记录下来了。而且明天我们在大兴的延吉佑书店啊，西红门那个延吉佑书店的汇聚店有一个见面会。 几点呀？ 下午3点到4点。 好 啊，在延吉佑书店。 对，这个应该叫汇聚商场延吉佑书店。 对， 然后是明天2月3号下午3点钟啊。 对，所以我们会在现场。 对， 嗯， 汪老师也陪着您去吧。 他也来， 哦， 作为这个靠谱的人。 那 真的，我觉得其实二位搭档组合真挺有意思的， 很完美，我觉得。 对， 对吧？ 就是有的时候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因为我基本上是每天都在听二位的节目， 在路上是吧？来上自己的节目之前， 然后会发现这个思佳老师是从很多不同的维度啊，还有其实还蛮感性的一种角度，会去给大家很多的这种体验。